我哋仲未自我介紹，我叫手， 我叫 Sammy， 咁我哋主要就問三個方面嘅問題啦，即係俾個大概嘅印象你先。咁第一咧，我哋就問大概嘅參與情況，即係例如幾時開始啊，有冇去過地區啊嗰啲。咁第二咧，我哋就會問一啲即係公眾會質疑我哋嘅問題，即係譬如阻住曬條路咁樣嗰啲，就因為我哋想睇下其他佔領者會點樣回應。咁就係收集多啲另一面嘅。咁第三咧就會想睇下佔領者對民主有啲咩想像啊，或者對普選其實同民生有啲咩關係啊，就會問呢啲方面嘅問題。係啦，咁就大概三方面。咁其實大概就問下你幾時開始嚟？ 跟車下跳，我哋 九二大中心吧。 係。 咁跟住佢咪去到九二八，跟住我記得，我唔記得前兩日定係九二六咁樣，係中學生罷課之後咧，就話宣布佔中啊。咁跟住自九二一開始，我一直去天美道嗰度，咁我同我同學一齊啦。咁跟住去到去到九二八嗰度，咁我以為通常，因為我對於佔中一定個概念就係你一直喺度傾到最後，你都係好似唔會做。咁我對於佢話宣布佔中，我都覺得收皮啦咁樣。咁我嗰朝又好攰，咁啊走咗翻屋企。九二八嗰日，咁啊，之後又後屘我同學打俾我，哇！原來我有催淚彈，我即刻衝過出去啦。咁後屘咁已經佔曬啦，咁去到係咯，咁啊因為咁樣而開始咯。咁之後就之後一直都係禁中，跟住大概因為當晚十一點就開咗旺角同銅鑼灣咯。之後係啦，我就去咗禁中啦，跟住之後就。因為啲人喺度放催淚彈，然後我就沿住方方畫就沿住嗰條叫咩道啦，而家下角道我行到 APA 啦，即係依家學院啦。咁跟住行到去灣仔，行到教會啦。咁跟住又即係幫手做啲嘢咁樣。跟住因為佢嗰陣時話已經有人開始佔銅鑼灣嘅，咁啊有啲貨車司機幫手塞住咗咁樣嘅，咁咪叫啲人過去啊，同埋又搬啲嘢咁樣咯，係啦，跟住做咗好冇乜用，可以廢青。咁咧之後咧就都係咁樣啦。跟住就去咗銅鑼灣，然後就喺銅鑼灣瞓咗兩晚，係啊，都係咁樣。之後即係我啲時間我都通常都係喺旺角， 係我瞓。 係我瞓，唔係嗰陣時仲五個啊嘛嗰時。做灣仔同埋尖沙咀啊嘛，咁我全部都係走嚟走去，係我都係周圍瞓咗一兩個禮拜嘅，跟住之後就初都見到開始穩定唔和平啦，咁就較少落嚟，但我每一日放學經過都會經過呢度，所以就會喺度行下咁樣。 有咩唔同啊？三即係呢幾大家都係出嚟。 我 general 咁講啦，我覺得金鐘嘅人咧，永遠都係嗰啲較為中產啦，即係佢哋嘅觀點，佢哋嘅觀點就係覺得要和平啊，要理性啊，非暴力啊咁樣啦，跟住又會有好多政黨嘅大台喺度 set 住曬啲嘢啦，咁跟住呢啲人就會喺度宣講佢哋嗰啲嘢啦。咁但係成件事，你睇好似喺度規劃咁樣噶喎，即係佢哋個個喺度做呢啲嘢咁樣。但其實佢成日喺度話鬧人話衝鬧人鬧人話唔和平啊咁樣咧，其實佢冇諗過成條路根本都本身就係衝翻嚟嘅。咁你咁樣講呢啲係都係 make sense 噶喎，係咪？即係佢俾我感覺就係佢根本就唔係好了解一件事係，唔係你係無視咗一件事係點樣出嚟，你無視咗啲人點樣為咗呢件事而犧牲俾人拘捕咗。咁樣而你而家佔用咗個地方喺度做自己政黨嘅宣傳，咁樣係我都係好不恥嘅咯。咁銅鑼灣其實以前個範圍一大，但係因為人數啊少，跟住就自從清咗之後，而家得翻咗一忽仔就 Sogo 堆出咗度。咁就佢俾我感覺就好精緻咯，即係有好多人喺度做啲小手工咁樣啊，同埋 好多，我見到係好多家長嘅，即係有好多家長帶啲小朋友喺度咁樣。佢相比起我三區之外最多嗰啲小朋友同家長喺度，我成件事好 warm， 即係佢哋會喺度講故仔啊，有堂上啊，係啦，大家咁樣。咁我覺得 OK 嘅，始終我都認同學聯會所講話要多啲落區做宣傳，做多啲社區教，咁我認同，但唔代表話你做呢樣嘢等於升級喎。咁我講翻旺角啦，旺角係我呢度留咗最耐嘅地方啦，我覺得係相對嚟講三區之中係最平民咯，最多係真係草根，最多係嘅人係為呢度而犧牲嘅咯。你見呢度之前都係有清咗場啦，清完場又光復啦。佢同金鐘嘅人最大嘅分別就係佢哋對一個地方有一個執著喎。佢唔同話即係佢唔會話拘泥於一啲你要和平啊、理性呢啲嘢咯。佢要民主，佢要抗爭，佢要有普選，佢要為自己將來嘅未來啊承擔負責咧。佢呢度嘅人係會肯好去付出咯。佢同埋呢度係。你會見到其實呢度嘅環境咧係冇大台，冇咩政黨喺度宣傳，但係所有嘢就好似睇到好似好亂，但其實所有嘢都係好條理、好有秩序嘅。即係譬如嗰邊有人喺度有教堂啦，有關帝廟啊，咁有人喺度宣傳自己書啊，有人宣傳自己嘅理論啊，咁嗰邊又有一啲組織喺度喺度開下講台啊，佢自己支持者，咁又有啲網上嘅論壇又喺度做自己嘅嘢啊，宣傳下咁樣。咁唔同人有唔同人之間做嘅嘢，但係佢哋冇一個好統一嘅地方。但其實有個共通點就係其實大家都唔會去點樣去，唔會有一個好共同嘅嘢出嚟。即係佢唔係話金鐘咁樣，佢一定要有個大台去統領曬所有嘢咯。但佢嗰種冇人統領，唔代表唔係團結咯。只不過大家各真係所謂泛民所講，成日各有各做嘅嘢。所以我旺角呢個地方最好的地方就是這裡。 使唔使整住啊？ 我唔使唔使，我呢個慢慢坐打嚟，唔好意思阻礙到大家。 翻邊度嚟？ 冇啊！ 你係一個中午嘅同學仔嚟咯， 係我中午啊。 就嚟考電資喎。 係啊。 屋企人有冇話唔中意你出嚟佔領啊？ 佢哋唔中意，佢哋知啊。 係。 咁但係。我有同佢哋解釋，咁我同佢哋講過嘅。咁一開始佢哋都係反對咁樣啦，梗係覺得你又出去搞事咁樣，係咪死廢青？咁我後，因為我瞓咗兩個禮拜啊嘛，我前正放假嗰個禮拜，我全程都係喺周圍瞓啦咁樣。咁跟住我都冇翻屋企啦。咁直至我咁佢翻屋企，跟住鬧我咧，有呢樣嗰樣啦。咁我又勉為其難同佢解釋咗好多嘢咁樣啦，咁跟住我阿爸就即係自己就落去金鐘同旺角呢度行過啦，咁跟住佢態度都有變啦，佢哋就會覺得變咗就係開頭反噶嘛，佢就覺得啊咁你有你表達權利嘅咁樣，即係懶係中立咁樣啦，即係起碼佢而家唔會反呢件事咯，係咯，咁我媽一開始又都鬧嘅，跟住佢都冇點鬧，即係。 理解佢嗰個轉變咧， 我媽冇鬧我，真係冇鬧。 即係你話佢之前都有鬧， 之前 一直都冇鬧。 之前有啊， 因為佢阻，突然間變咗。 佢阻唔到我啊！ 即係費事鬧你啊！ 應該都係啊。我佢話咩都唔好嘈啊，算啦咁樣，係咯，落咪落，同佢講聲咪得咯。 咁你同屋企人關係有冇轉變？ 冇啊。 都係咁。 係啊，冇乜特別。 佔領前後都冇乜特別 唔中意。我又唔可以咁講嘅，佢哋變咗會聽下我講嘢咁樣咯。 嗯。 係啊，不嬲唔好聽我講嘢咁樣，係咯。 咁你同身邊朋友或者同學咧，有冇話即係有啲唔同意見嘅時候，你會點樣溝通？ 嘗試去傾啊。 我周邊同學全部都支持， 全部都支持。 有幾個同學同我瞓咗成兩個禮拜啊，係啊。 有冇遇過啲即係除咗屋企人之外啦，都極強烈反對嘅咁樣？ 有冇？我多數我就算有我唔記得，冇乜所謂啊。冇乜所謂，真係啊。咁而家講真，我腦都漸咗咯，係咪？你講咩都冇用啦。同埋，如果真係因為呢件事爭取到民主普選，你都有份去享用噶嘛？呢個係大家一個普世嘅權利嚟噶嘛？係咪先？你怕咩啫？我唔真係喎，就算彌敦道又好，下角道又好，俾人佔完之後，其實呢度嘅生活我覺得係好咗喎。起碼空氣清新咗先啦，同埋係文化其實一直好大嘅，大家冇機會去講咧，變咗大家譬如平時會聚集曬喺度嘅咧，咁跟住呢度又旺角呢度啊，有唔同嘅港台，咁有唔同嘅人喺度咧，佢哋會自己出嚟講嘢咯，咁唔同嘅人交流意見，變成一個成個地區咧，會即係大家會多咗溝通啊。So far，我雖然唔認同有時學聯做嘅嘢咧，但係我覺得喺呢件事，我negative咁講話，就算真係失敗咗咧。最後出到嚟，大家，我覺得成個社會對於抗爭呢件事，對於公民意識，對於你對社會嗰個承擔，都會有好大嘅改變咯。因為你覺得佔嘅人，我出嚟抗爭，我係為咗民主普選，我係想要有未來，我想要選一個我哋係由自己選出嚟嘅特首。支持呢件事，但係冇參與佔嘅人。他哋會落嚟送啲嘢，支持物，送啲物資啊，支持下呢度嘅人咁樣，同呢度嘅人傾下偈交流。某程度上點都會提升咗成個人嘅公民意識。而反對又落嚟鬧人嘅人，佢會見到呢度嘅人個環境係點樣，好冇？你就算你係反對嘅，你都見到啲人係點樣。以後你去再接觸呢件事嘅時候，你睇法點都會有改變啦。反對而你又冇落過嚟嘅人更加唔需要講啦。咁佢哋始終無論我哋做啲乜嘢，無論就算即使泛民係喺議會入面投反對，佢嗰度覺得係激進嘅時候，咁呢啲人都唔需要去理佢哋啦，係咪？因為有啲人永遠就係咁固執噶嘛，冇謂說服佢哋啦，係咪？上一代都係咁啊。但我見到就係好多我身邊周圍嘅朋友，我身邊周圍嘅同學咁樣啦，佢哋都係所謂。呢、这個社會成日所講嘅下一代嘛，咁但係佢哋好多都會支持呢件事，即使話佢冇落嚟佔領，好多都會支持嘅，係咯。即係我呢件事，無論你話阻住條路幾十日咁樣啊，跟住啲車行唔到，但係我呢、这個我只嗰個好少嘅犧牲，但我覺得對於成個社會嚟講係好大嘅提升咯。係啊，利始終都係多於弊嘅。你又話旺角點樣，但又有人喺度繼續銀行照開，金鋪照開，有自由行喺度行過嘅啊！呢啲旅客行過嘅時候，又會見到其實喂香港嘅人係點樣去抗爭，香港嘅人對於自己嘅城市嘅一個社會有點樣嘅承擔，係點都會對周圍嘅人有好大嘅影響啊！你話呢度生意少咗，啲車過唔到，我覺得唔係一個好大嘅損失咯。當真正呢度其實所有嘅人都唔去抗爭，都唔去為自己嘅社會去承擔，唔去發聲嘅話，你唔去為呢個社會做翻啲嘢嘅話，呢、這個先係最可悲噶嘛！你佔條路都大不了啫，真係嘅喎，係咪？ 所以其實你都認同我哋佔路呢個做法係我哋而家唯一可以做嘅做法。 認同。即係等於你消防員咁樣啫嘛，大廈嘅火燭，如果要救人，你一定會先係封嗰條街，然後等啲消防車入去，咁你跟住你又會落啲剪啊，防止有人跌落嚟啊，又會升條雲梯上去救，又會射水，咁你啲過程全部通通都係繞我用翻同都係會阻塞到人哋噶嘛，車都照樣過唔到噶嘛，咁佢哋目標就係為咗救人，咁佢佔路為咗乜嘢？佔路就係話等。而家社會上嘅人感受到，原來呢個制度係不公義嘅，呢個選舉係唔符合所有人嘅期望嘅，冇提名權嘅，冇參選權嘅，只有北京可以去操控呢場選舉嘅。 越嚟越多人去關心呢件事嘅時候 ，why not？ 我都值得做咯。 咁你覺得，即係我哋而家佔領啦，會幾同爭取到真普選，即係影響到幾大啦？然後真普選出現咗啦，對每個人嘅日常生活又影響幾大？即係講咗第一 part 先啦，即係我哋佔領。有 幾影 響到爭唔爭取到真普 選？影唔影響到？我覺得同政府嘅決定會有好大關係咯。我覺得，嗱咁講啦，我覺得如果你所有人都唔去出嚟抗爭嘅話咧，咁始終你處於被動嘅話，點都唔會有普選嘅。但如果你這件事持續咁樣做啦，持續咁樣升級啦，持續去令到更加多人參與嘅話咧， 咩叫升級咧？或者打住 升級， 即係你在你而言，你覺得點樣去升級咧？ 新嘅佔領區咯，又或者係更加多 radical 嘅嘢咯。 例如咧，更加多咩？ 衝立法會係一例咯，我覺得係啊。 係 啊， 咁下一 part 啦，就係、是、你覺得即係真普選出現啦，公民提名啦，即係雙普選啦，咁樣對一啲民生問題，譬如可能而家嗰個捱緊貴租嘅貴樓嘅，你覺得會點樣解決到而家呢啲社會問題？ 首先我唔贊成公民提名啦，因為我覺得始終而家因為政黨嘅宣傳底下，好多人以為公民提名係一件好合理的事，但其實公民提名永遠在很多發達國家的選舉制度裏面只是一個很輔助性的一個提名方式來的。最主流的那種和最合理的是應該用議會提名，即是由我當提委會那種講的方法，就所有的立法會議員成為一個提委會，然後提名一個特首。但相比公民提名，為什麼這個會更好？因為你公民提名是直接由人選民去提名一個特首而成為候選人的嘛。但是你的過程中間是會架空了整個議會對和特首的關係的嘛。因為所以如果用回 議員提名這個機制的話呢，因為議員當然這個前提就是要連立法會都全面直選先啦。因為你所有的議員都是直選的時候呢，他同樣都有民意授權的嘛。那麼這批議員呢去選一個的行政長官的候選人出來，同樣都是符合民意的嘛。但是兩者是有關係的嘛。對於將來如果特首要組內閣啊，去招募一些人去加入行政局啊，或者商議法案的時候呢，會那個連結更加大咯，更加 flexible。 我覺得公民提名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你剛才說啦，其實很明顯的，如果你有一個民選的特首，他有他的選民基礎，他有選民的支持底下，他不可能去做一些去違反選民期望的事情嘛。選民希望說你去解決經濟問題，不要經常給那麼多優惠給這些企業，你應該多些顧及民生，你應該在教育方面多些開支，你應該在香港的公共政策、公共醫療上面去多啲為香港人嘅福利落多啲公帑度啊嘛。咁你譬如你做完呢啲嘢咯，你自然個市面個通脹率會降低啊。你經濟唔會因為話再因為單一嘅經濟房地產啊股票市場嘅炒賣而啲人更加難買樓，生活指數會隨之而下降啊。咁你如果有民選嘅特首嘅話，佢推出嚟嘅政策、推出嚟嘅方案、推出嚟嘅議案嘅話，一必定是要符合選民的利益，如果不是他不能夠再維持他的票源而取得連任或者取得選民的支持的嘛。 但是你剛才那個問題是不是再問一次？我問了先，是想回去問一下多一點， 我都需要去学。咁你頭先都相信咧嗰個議會嘅政制咧，如果係可以解決到一個問題啦，因為最起碼我哋有權選個特首出嚟，個特首咧其實咧係要對我哋負責任嘅，即係佢做一啲政策上符合到我哋要求嘅時候咧，咁我哋就可以起碼掟佢落台咁樣，即係你點啊？但係講到話哦，可能一啲其實喺香港咧基層咧其實係七分之一噶嘛，佢都係可能講緊係佔香港嘅少數嘅。咁如果講緊話一啲民生嘅議題啊，嗰啲唔同嘅嘢，咁向嗰啲群體佢哋又可以點樣喺呢個議會嘅制度之下可以得到一啲好啲嘅待遇咧？有冇諗法啊？喺呢方面 唔同嘅， 即係嗰啲向呢個基層嗰啲群體咧，其實喺香港佔七分之一噶嘛，其實佢都係算 是。差低點定義哦？ 我呢個都係，你咁你覺得應該可以點定？即係。 我不知道，我不是福利政策的研究的專業，不 要緊，這個可能是我的問題framed得不好，或者我直接問呢，其實你怎麼看民主說多數服從少數，不是少數服從多數，然後多數要尊重少數這句說話， 你 認為 或者你覺得民主應該其他傳承？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部分的內容，但我覺得最重要都是孫中山先生說得很好，我覺得最重要的四個字說的是主權在民，你一定要你整個政府，你整個的這些代議士，這些的首相啊或者元首呢，他都是要有一個在由民意在由國民去支持這個底下呢去執政咯，即我覺得如果你沒有這個基礎的話，你怎麼都是假的，你至於話多唔多多數少數呢個問題，我覺得如果選民選咗出嚟啦，但你都識講香港嘅基層，即如果按你個講法，香港得七分一啫嘛。咁但係佢選民如果嚟自其他嘅唔同嘅社會階層嘅話，咁自然會顧及噶啦，係咪？ 如果我哋今日就香港有你剛才所提到的議會的政策，然後在議會選一個特首出來的時候，這樣你覺得我們會選到一個什麼的特首出來呢？ 不知道，我都沒做過， 你有沒有 想像呢？ 有沒有期望？ 有什麼期望？我真的沒想過， 我也不要 做事有效率很多，應該會，因為現在整個政府是非常之官僚主義的嘛，你去處理一件事不幫他做很久的嘛，你很難理解為何要做那麼久，因為那些人很官僚而已嘛，還有他現在因為很多不同的政府部門的首長或者常任秘書長這些職位全部都空降的嘛，你變成現在因為直接公務員那個向上的流動力都直接降低的嘛，你變成你根本在政府裏面做事的人都沒有上流的機會的話，其實整個政府其實是士氣低落的咯，加上你又沒有人的支持的話呢，你變成其實人心散漫，你怎麼都說你怎麼都是很難以有一個很效率很有效率的機制，為什麼以前有英國政府他做得那麼好，因為以前所有的殖民官都是經過不同的殖民地調任而來的嘛，他們經歷過非洲，他們經歷過印度，處理過緬甸這些這麼複雜的殖民地的問題啦，咁點解會最後咁樣調到嚟香港？因為香港其實係一個國際關係非常之複雜嘅地方，佢要應對以前又要應對嚟自中共嘅唔同嘅一啲活動啦，又要嚟應對一啲美國嘅活動啦，加上有好多唔同嘅以前香港有好多歐洲人啊，以前香港有好多嘅華人喺度。互相咁樣衝突啦，佢處理嘅非常之多，呢啲人做得有經驗，喺唔同嘅殖民地處理過嘅嘢好複雜咁樣啦。咁係啊，因為呢啲人呢啲嘅經驗，再加上歷史同地理政治嘅因素咧，令到呢批人做事咧咁有效率。但係而家呢個政府做唔到，就係因為青黃不接啊嘛。以前嘅人退任咗之後冇培訓下一代嘅人，你個政府又缺乏人嘅支持，非常之官僚咯。咁如果你有民選之後，我覺得呢啲問題係 係會逐步逐步地去解決咗咯。 即係意思係，即係可能有咗你講嗰種抱怨之後，官僚主義就會逐步消失啦。或者你會想象佢係點樣消失，或者俾啲乜嘢主題？ 唔會消失，我都會減退嘅，會慢慢冇咁啲咯。始終都係政府，我覺得 係 係啊。 不 知道我哋而家連普選都冇，好難去講呢樣嘢。但我覺得會係慢慢去，會少咁啲，少咁啲，少咁啲。冇會唔會冇咧？我又唔知喎。 或者你入咗呢方？ 我都係想問翻嗰個基層嘅問題，但我未消化到，你會有嘢問？ 我想跳翻去問翻咧啲佔領區嗰啲問題，因為頭先我哋都比較跳，唔好意思。係，我想再問翻咧，如果咧、那個運動咧，頭先你講咗分析咗金鐘啊、旺角啊唔同嘅佔領區個情況㗎嘛，即係你覺得而家嘅運動，我聽你咁講，其實你個睇法都幾樂觀嘅。咁你如果係咁嘅話，那個運動是否真的高過你當初參與佔領之前的期望而一個發展？ 我沒有期望過會參與佔領 你沒有期望 那你為什麼會出來的？ 因為我不覺得這件事是會發生的，那些人佔條馬路我覺得非常之偶然，因為那天我是我記得不知道兩點幾還是三點幾衝，那我那時候是睡緊覺，那我同學打給我，喂衝啦，跟住我即刻就換咗衫，我去金鐘20分鐘都好快嘅，咁我就去咗咁樣，即係我冇期望係呢件事會發生咯。 發生咗之後，你個態度係 幾好啊？我覺得係啊，唔同咯。佢哋肯出嚟抗爭嘅，起碼心態上突破自己個心理障礙啦，即係佢唔會再拘泥於要和平咯，要聽人哋嘅指揮咯。最初期金鐘嗰個狀況其實我覺得幾好喎，因為仲未有大台，仲未有啲政黨來抽水咧，仲未有人喺度宣講咧，大家完全係靠自身嘅力量同埋同周邊嘅人關係啊，同埋對於香港個歸屬感嚟維繫住成個佔領區嗰個嘅運作咁樣啦，係咯。所以我覺得係好事嚟嘅。 周邊嗰人嘅關係，我有少少追問係，即係同周邊人關係啦。咁即係我哋佔領運動其實都係靠我身邊嗰個可能一齊佔領嘅朋友，之後先一齊嚟去壯大。咁樣你喺呢個佔領運動裡面有冇認識過一啲新嘅朋友啊？ 冇，但係我覺得因為我同我瞓咗兩個禮拜，我同佢關係好咗咯。 咗 係啊， 即係一對嘢 嘅嘛。係啊，打開口埋口，即使唔喺度去咗翻學，跟住再翻嚟開口埋都有講呢度嘅嘢咯。好難講，我唔知喎。 或者會嘗試去，即係譬如即係佔領前同佔領後嘅生活都會有分別啦。咁你覺得之後會點樣有乜分別，或者你覺得好定 唔好？你講我個人， 係啦， 我個人其實我冇，應該都冇乜點。啊，係啦，我有一種睇法，我就覺得咧，我眼見身邊而家好多。我的朋友直頭係因為呢件事退咗學啦。咁我見到有啲人係因為參與呢場事，咁有好多嘅中學生咧都會喺呢度留守做物資站啦。因為我時見到係有人退學嘅，唔需要咁驚訝。 我真係第一次聽。 我有啲好奇，可唔可以補充多少少退學嗰位同學啊？ 咩啊？佢咪退學咯？ 即係點啊？佢就同我講，我要出嚟佔領，所以我 係喎，佢都 form six 啊，都 未考嘅。 未有咪退學咯，佢唔應該諗住今年唔考喎。 下年 B 的。 係啊。 哇！ 好 厲害啊！位同學。 冇佢咪因為佢覺得因為機會難逢啊嘛，呢啲係其實歷史時刻嚟噶嘛。 咁覺得佢應該盡佢一切嘅能力喺呢件事情上面犧牲咯。佢成好似成兩個月冇翻屋企啦，已經。 咁佢冇兩個月冇翻屋企，佢就喺前面居住。 喺嗰度瞓咯，沖。如果揾到四千，但係沖涼，因為我都係咁嘅。我兩個禮拜多啲咁，我都係每日夜晚喺度瞓啦，咁日頭去翻學啦，咁跟住夜晚補完課補完習就翻翻嚟，跟住喺自修室温書啊，做自己嘢啊。然後朝早翻到學校，學校附近有四星大廈，咁我沖涼我咪係啊，係啦，我講翻我嗰個睇法先啦。我之前咧，今日見到啲學生啦，咁我睇法就係覺得學生雖然呢場係呢場佔領嘅佢呢個 status 係佢最大嘅優勢啦，因為你要擁有最高嘅道德高地啦，你去宣傳多啲人去。出嚟參與呢件事啊！啲人覺得你係好純樸地為呢件事而付出啦。咁但係，正如我呢位朋友咁樣啦，佢為咗呢件事而走去退學啦。咁我覺得係唔值得嘅，因為我眼中我覺得就係你而家讀緊書，你有能力，你冇本錢書，我都覺得係。我有個老師係佢係教消費琴嘅咁樣，咁跟住好貴，收一個鐘成千蚊咁樣，咁佢都喺度。過了成兩個月咁樣啦，即係佢都冇少上堂咁樣。咁但係咧，咁但係佢喺但係咁佢喺呢場佔領入邊咧就收入都少咗啦。咁但係佢有能力輸得起，佢之後可以再揾翻啊嘛。咁但係學生佢輸咗時間就係時間咯，正如要考 DSE 一樣啫嘛。佢日後可能因為冇呢段時間而要 retake 啊，再花用更多嘅時間去入翻大學噶嘛，所以我覺得好似我咁，我落嚟參與，我落嚟佔領係 OK 嘅，但係你要去到一個退學咁嘅地步，我都係唔值咯。寧願你話讀好書，第時入到 U 入學聯，可以做到嘅嘢係更加多咯。你可以改變，係可以改變到個社會咯。我相信係好過話而家喺呢個佔領度做啲好。我覺得好 tiny 嘅嘢咯，係啊，真係㗎。因為正如嗰啲大人咁樣啦，佢哋每一個都有自己嘅正職，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收入啊，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 backup 噶嘛。佢就算喺呢場佔領度，佢冇咗時間、冇咗錢，佢可以用啲可以揾翻啊嘛。但學生啊，點解仲就係學生點解會喺中學生白課？點解我覺得咁大嘅一個我好大感觸㗎，因為佢哋好多都係中四、中五都係高中生嚟㗎，但係。其實中學生白課一個好大件事嚟噶，佢每一日上堂上九個鐘，再加補課咁樣，可能一兩個鐘咁樣，俾盡你十個鐘好冇。但如果你冇呢十個鐘，就冇咗十個鐘噶啦。即係你大學生白課冇咗兩三個鐘上一堂，咁你可能冇乜嘢走堂咁啊。大學生成日都係咁樣，但係你中學生冇咗十個鐘，跟住你知識就冇曬喎，你功課跟唔上，你堂就追唔到喎。所以我直頭係發燒都要翻學咯，因為你真係你好難跟得翻啲嘢。啲課程又咁緊密，功課又咁多，所以我嗰個見到中學生罷課，我覺得好係犀利嘅。但我覺得如果你要為呢件事要去到退學啊個咁緊要嘅地步，你不如讀好啲書啊！真心覺得，即係我唔係叫你唔好參與喎，但係你唔需要去到咁嘅地步喎。唔係啊。 如果你覺得我哋呢個旺角嘅佔領區可以繼續持續發展落去咧，你覺得我哋可以點發展啊？ 呢樣嘢我點講啊？ 即係有冇 點樣發展？ 你諗住如果我哋旺角呢個區而家就話有人話清場啦，咁如果萬一佢唔清場啦，有冇諗過我哋呢個區會繼續係點？即係繼續維持啊？ 睇大家點咯，睇大家點咯。 你會想佢哋？ 即係佢，你有冇覺得呢個區有啲不足嘅地方？ 無為而治咯，我覺得。 即係繼續維持而家。 即係總之，唔係無為而，總之啲人想點咪點咯。我唔會話想啲。 你自己咧，咁你都係嗰啲人嘅一部分嚟 我想咁樣咯。 而家。 係啊，我冇乜所謂啊，呢啲嘢。 我。咁清咗場，你會點啊？即係都傳呢兩日清，你會點？ 清咪清，冇乜所謂啊。都唔係第一次清場啦。 即係如果有人翻嚟，你就會翻嚟。 會啊，會啊，會啊。 但係清場嗰刻，可能警察真係衝過埋嚟啊！你即係會負責一齊走過去向前 即係擋住警察，然之後又或者等候被捕啊，定係會好似其他人咁講話，哦，我哋去佔領一個新區，又或者暫時離開咁樣。 唔知喎，睇到時點樣，應該都會喺度噶啦。 好啊，嗰啲外界質疑我哋。 多你頭先都講啦，即係啲白髮啊，成日行嗰只廢青垃圾咁樣，跟住或者有啲人就會覺得阻住曬點做嘢，有啲你會點回應？ 我關注呢樣嘢好好笑，有個伯伯咧，即係佢都係成日都鬧呢度啲人啦，又話你咩廢青啊、垃圾咁樣啦。咁但係好有趣就係咧，我有瞓咗兩個禮拜啊嘛。咁呢幾日都我有瞓嘅。咁跟住咧，佢每一日都會落嚟喎。佢每一日都會落嚟，跟住買一份報紙、買盒蛋撻俾物資站啲人喎。 即 係佢個角度好似係一種要教化你嘅感覺咯。跟住係佢日日都落嚟咯。係啊，我好有趣，我覺得呢個爸爸。 有冇同佢傾偈？ 冇喎。 咁你點樣理解佢？即係佢又。 唔係佢會落嚟想話想將你班廢青導入正途咯， 但佢又買蛋撻。 係啊係啊，佢會買份報紙啊！哎呀，我唔鬧你啦，今日你哋自己睇住點啦咁樣。 買咩報紙啊？東方 啊？唔係啊，係啊，東方。佢跟住佢會喺呢度行去倫敦大酒樓飲茶咯。係啊，但係都會經過呢度喎，好有趣喎，爸爸。係 佢已經成為你一份子。 係啊係啊係啊， 唔覺意。 佢一起參與緊佔領啊！我非常之好呢個爸。 咁你點樣回應咧？即係譬如有啲人又話阻住我做生意咁樣，你失咗條路。 唔會回應喎、啊。你有咩點講啫？ 唔係回應，即係你點睇呢件事 ？Sorry， 呢 個最緊要係佢接咗線。 聽咗先。 暫停， 係咯，明白又冇聲， 緊要。 點樣點睇咧？ 睇咩啊？ 即係啲人話你阻住條路做生意，你的士 冇乜點睇啊？即係好似我之前都所講啦，你我係說服唔到你，點都唔會說服到你噶啦。 即係你唔會嘗試。 我唔會嘗試說服佢哋。唔會嘗試說服佢哋。 唔會嘗試說服佢，即係其實你都覺得。 其實呢個係一個。 即係佔領區，其實對 呢個係下一代同上一代嗰個好大嘅隔閡嚟噶。你係點都唔會說服到大家噶啦，咁咪唔好說服咯，冇所謂噶。你又唔會破壞我哋嘅嘢嘅，係咪？佢之前又話拆嘢又踢嘢，咁踢完咪我咪整翻咯，係咪有啲嘢做大家係咪舒服幾好啊？冇所謂，我真係覺得冇所謂。 咁如果話即係電視， 我唔係藍毛佬啊嘛，大佬啊！我同你讲几廿次，我要真普选，因为你都系唔明点解，我同你点样解释民主，你都系唔会明嘅，唔好明咯，冇所谓噶。 系，咁例如啲电视播话咧，我哋呢个占领运动其实有外国势力介入嘅，你自己又点睇呢个讲？ 你点睇呢个外国势力啊？ 即系你都讲冇外国势力嘅。 你上网中国地图都将香港列为境外地区，咁咩系外国势力啊？ 咁樣仲有 啲咩？如果係啦，但係點好奇一問啦，即係譬如你覺得，即係我說服唔到，即係你唔啱聽嘅，我講咩你都唔啱聽啦，咁你覺得即係其實會唔會都係有啲似政府同？人民之間嘅關係，即係人民嗌十次，我都就算你唔聽唔聽噶啦，政府就覺得我真係俾唔到你啊嘛，你唔聽唔聽噶啦。如果似唔似？ 唔似。 唔似。 我覺得。儘管他們這班人跟政府的立場不是他們做出來的事他們說出來的事是大家好像差不多但他們處於那個觀點和立場是很大分別的嘛上一代的人是覺得你只要肯捱你只要肯去做你就不會不行那你為什麼要做這些東西來阻住我們是不是即是他們的觀點是很上一代很 old school 的觀點但政府那裡是要維持社會問題他不想你這樣做嘛即大家的出發點是不一樣的嘛是啊 多謝你先 有沒有什麼屁 可以留下你的聯絡呢 你都可以參加我們電話即有什麼事要追究你可以找到我們先這個是我們的電話 0938-6991。 即係會出有啲咩服，即係 最後其實我哋首選係諗住將佢